9月19日8:30，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启动仪式特别节目。北京故事广播，调频95.4，中波603，敬请关注。 昨天活动一结束，就接到了鲜芋仙厂家代表打来的电话，说好多听众把电话都打到厂家去了，问是不是一定要在中秋节前涨价呢？ 说这号是5219的朋友说，本来还指望过节可以享受更大的优惠力度，没想到啊还是没有便宜，反而要涨价了。还有3764的朋友说，我们家老爷子已经习惯吃你们的海参了，天天催着我打电话订购，可这电话太难打了，有福利抢不到，不是白搭吗？ 确实这次的优惠力度的确与以往不同，除了可以享受到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之外呢，订购两盒就能多得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和价值680块钱的秋冬驼毛贝一床。 是的， 算算看啊，光焖烧杯和这个驼毛贝的价值就已经接近1000元左右了，等于说划下来这两盒海参才几百块钱，也难怪热线4007106108会如此火爆了。 但是呢，考虑到昨天最后一天的活动啊，投诉太多，马上又是礼尚往来的中秋佳节，所以呢，想购电台部总监与厂家代表经过了数小时的沟通协商，特别向集团董事会申请，希望能够多加一天699元的海参福利。 那最后达成的协议是通过广告置换的形式给大家多争取了一天的福利政策。意思是想购时间为鲜芋仙厂家免费提供媒体平台，以补贴每盒100元的成本压力。也就是说，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依然可以享受699元裸价直供鲜芋仙海参的机会，依然可以享受订购两盒就送海参焖烧泡发杯和驼毛贝的福利，依然可以享受免费送参到家的服务。但是提醒您啊，这样的福利政策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今天是临时加档的活动，所以珍惜当下，果断下手。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细想一下，本次活动的热销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呢，除了价格无可挑剔之外呢，鲜芋仙海参的品质才是王道，每一头都是生活在地中海深海环境里的自由海参，清澈的海水可以清楚地看到珊瑚和浮游生物，蔚蓝纯净的地中海虽然为野生海参提供了安全的水质环境，但同时呢，海底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也造就了野生海参一身的腱子肉啊！纯天然、纯野生，再加上一年两次的营养储备休眠期，怪不得他在想购的复购率一直这么高呢。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3587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本来是想让同学在大连给我寄点海参的，可没想到今年海参价格涨了近30%，不能再等了，赶紧囤货。还有3142的朋友订购了8套啊，说前两天订的海参已经送到家了，包装上明确标注1999元一盒，可实际订购两盒连一盒的钱都不到，而且还有一床5斤重的大被子免费送，老婆是喜欢的不得了。本以为这个没机会再订购了，没想到今天还能再订一天，那必须要加订啊。 是的，还有手机尾号是0804的朋友说，吃海参已经有10年了，选海参一定要选海参精比较多的，因为那才是海参的精华。一听啊，您就是吃海参的行家哈。没错，海参精呢被誉为是海龙丝，是属于海参的神经系统，是由胶原蛋白和海参粘多糖组成的。那今天呢，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如果说看到鲜芋仙野生海参觅食的海参精的时候，请一定要保留下来，因为那才是海参的营养精华。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如果按原定计划的话，今天每